自在，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认为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就是没有太多工作压力和经济压力，在生活当中想做什么是什么，可以说可以达到那种为所欲为的状态就是自由自在的。但是在这个时间，我个人觉得自由自在是要建立在一定内心强大的基础上才可以达到，那才算是真正的自由自在。正如吴淡如曾经说过，如果你相信自己做得还不错，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很自在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内心自在的一种状态应该建立在你有一定的事业基础，甚至是执拗或者是执着于自己的梦想，才可以达到这种自在的状态。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田震的执着。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于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伤痕累累。

是来自于凡人和刘若英合作的音乐作品，叫做《北京爱情故事》。虽然这首歌和那部电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却想和你在这个时间来分享那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一些文字。你不主动，我不主动，然后我们的关系就慢慢消失了。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万人追不如一人疼，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掏心掏肺互诉衷肠，路过的都是缘，擦肩而过的都是客。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 这是电影《北爱》的主题曲《北京爱情》，来自于小柯的演唱。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北京爱情故事》那部电视剧的插曲，来自于侃侃所演唱的《滴答》。 滴答叮答叮答叮答，时针它不停在转动。滴答叮答叮答叮答，小雨它拍打着水花。滴答叮答叮答叮答，

是来自于娃娃金志娟的音乐作品，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正如歌里所唱的，如果你真的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即便是千山万水也不能够阻隔。可是如果你不爱这个人，天天腻在一起，你很可能满腹牢骚，你很可能还会觉得寂寞或者不开心。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挺实在的，所以想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说每一个人都可能犯错，但是如果你真的深爱这个人，无论他以前如何对你，他犯过什么错，你都会试着想要去原谅他，甚至还为他去找一些原谅的理由。你如果真的不爱这个人，可能对方只说错了一句话，你就会立马翻脸。所以当一个人抓住你的小错要跟你分手，我想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的错，而是因为不爱你了。不过王平要在这个时间告诉你，原谅这种事情只和爱的深浅有关，因为有多少爱就一定有多少原谅。另外王平在这时间还要提醒，在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那个人没有那么爱你，那你没必要在他面前表现得那么卑微。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你就一定能够感觉到，因为他的真爱不会让你感觉到那份孤单，那份寂寞。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到天明。路遥远，我们一起走，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路遥远，我们一起走，要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

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 这是来自于那英所演唱的《一笑而过》。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很多是男是女，就跟这首歌里所唱的一种心态一样，不是自己想剩下来，而是害怕在爱情这个漩涡里自己受伤，挑来挑去或者是躲来躲去，就把自己给躲剩下来了。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作家张晓峰，说我们怎样才能爱一个人而不受伤。作家张晓峰回答说，受伤这种事情在爱情里面一定会有。他反问对方说，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完完整整不受伤的自己，做些什么呢？其实张晓峰他的潜台词就是，每个人可能想要成长，想要真正的顿悟那件事情，真的需要去走进那件事情，去经历，去受伤，你才可以慢慢的读懂。不论是爱情，或者是某一个专业的事情，还是生活，我们都需要一点一点的学着自己长大。在这个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小男人大男孩》。 哦，我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 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我爱一个人，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 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交， 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小男人大男孩》。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到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轻松自在。在即将结束这档节目的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句话：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心情。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拜拜。 在山水之间， 南无本师，南无伽耶， 在佛塔之间， 南无伽耶，南无伽耶，南无伽耶，南无伽耶， 在至善之间， 南无本师，南无伽耶，南无伽耶， 在你我之间。